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 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现在是2046年5月4日星期五早上8点钟，洗漱系统准备完毕。 知道了。 FM98.2，是否需要播放 FM98.2最新节目？ 嗯，我要和主持人见面了。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不用等到未来。FM98.2，全屏可视化平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听听看，你够年轻吗？假如让你带着你的智能手机穿越到清朝，给太后拍个照片美个颜，给皇上录个音放个曲儿，晚上用手电筒功能给公主讲个故事，说不定你就能改变近代史。不过由于没有插板，请自带大容量充电宝。年轻创造未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充满电量。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982活力榜开车了，大家快上车呀！ 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的酒吧活力榜，大家好，我是赵爽。 大家下午好，我是论论。 嗯，今天咱们这个又开始了今天的活力榜，然后我们还是跟大家伙聊一个电视剧的榜单。 对，那么这个说到电视剧的榜单呢，最近其实可能大家很多的，哎，这个学生都放暑假了吧？现在应该是 快了， 快放暑假了， 就是有一些大学最近正在期末考试 啊，正在期末考试完了，应该是7月初就要放暑假了。 对 啊，然后高考完了，或者说中考应该也还没考，就等于说只有高考完了那一部分同学现在是已经进入暑假了，对吧？ 但是我觉得上大学的朋友已经进入了暑假模式，就是 从没有课之后就进入到暑假模式了。 对，而且你像如果说啊，大学比如像咱们学艺术的，基本上到了6月中旬该交的作业就都交完了，剩下的可能就剩一些什么思修马哲毛概之类的哈， 对， 考完了也就完事儿了，所以压力不是很大。可能学数理化的那些朋友们就要这个开始埋头苦干了哈。 对，马上迎接这个期末考试啊，还是非常有难度的。那么这个暑假也是马上要到了，其实我现在在上学的时候感觉还不是特别明显，因为可能上暑假有的时候会感觉还有一点无聊，因为会觉得比较盼望开学呀，比较。 真的吗？ 对啊，因为开学之后能见到妹子。 是，我估计就是你这个开学不纯粹，你知道吗？不是想开学，你是想回学校。 对，对，就是觉得自己在家有一些无聊，自己在家真是有一些无聊。可能最开始待的时候还觉得哎呀好啊，你每天都可以睡懒觉啊，但是待到后边就会有一些无聊，还是会想回学校。但是上班之后就觉得有暑假的生活太好了，所以就特别羡慕这种大学老师的生活。 真的 特别好，太好了。因为我小姨就是一名大学老师，然后每回就特别羡慕她有寒暑假，一到暑假的时候就看见她去玩去了。 对，尤其是你知道我很多的研究生同学，他们在当大学老师嘛，每到7、8月份，我就直接想把他们朋友圈全都屏蔽了。 对， 就不看他们了。 对，因为真的这个有这个寒暑假的生活呀，就是相当于一个大家。我们现在虽然有这个黄金周啊，有两个大的黄金周，但是这种 一个，你生活在哪年？ 不是， 只有 春节吗？对吧？春节吗？ 你把春节给忘了哈。 可是春节一般来说，你像你是北京人，你一般出不去吧？ 那对， 走亲戚串门，对吧？ 在家 我就能出去，对，但是你就出不去， 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特别那什么的假期啊，只有十一可以大家出去玩一玩。所以到了这个寒暑假的时候，还是比较羡慕这些有寒暑假人的生活。当然了，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就跟我们跟我一样，跟我春节只能待在家一样，可能寒暑假呢也是懒得出去，所以只能是在家待着。那么在家待着干什么呢？可能很多的这个朋友从小时候开始就有一个特定的习惯，就是看电视剧。 哎，还真是。而且我觉得好像一到暑假的时候，就是属于那种每天可以北京瘫在沙发上，然后一天不怎么动地儿，就是如果是放小假，你会特别珍惜那几天的时光，如果是放大假的话呢，你就可以有很多可以休闲的时间哈。 对， 那这个时候一般一个电视台一上午播四集，一下午播四集，就你一天可以看四集电视连续剧。 上午四集，下午四集，不是八集吗？ 啊，哎，对。 不是八级吗？ 我这数学，你看是吧？ 对对对对， 我就该回学校再待几年。 对对对，还是非常有必要去再经历一下这寒暑假的回炉的。 对对，我真的不介意。我 听了我都懵了。 我可以 上午四级，下午四级啊！我说八级，四级，四级最好是。 挺好的哈，这个我需要回高中哈，上高中再上个大学， 再回炉一下， 然后上个大学再上， 好好学数学现在。 对， 好好学数学， 有必要，真的。 对， 然后正好赶上暑假回去哈。 对。 今天咱们聊的话题说说吧。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这个之前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就是跟大家想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的这个暑假的这个神剧啊，这个暑假神剧还是真的是很多的，因为我们想这个选题之后啊，我们两个也回忆了一下，发现在暑假出现的种种的剧啊，它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就是经常在暑假放， 对， 就并不是说这个暑假可能看到，哎，我们看到这个剧了，然后等第二年的暑假呢，看到一个新剧，第三年看到一个新剧，第四年一个新剧，不是这样的， 对， 一到暑假的时候，我们打开电视，在换台的时候，就经常会发现出现的总是那几个剧，从小到大这么多年，可能十几年、二十年，这些剧都是经典的暑假神剧，都不会变的， 还真是，我就记得有一年看，有一个台，什么。师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对对对， 换了另外一个台之后，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不是刚才已经抓走了，怎么又回来了？ 又抓一遍， 又抓一遍哈，会有这样的神剧。今天盘点一下吧。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那些出现在您暑假生活当中的电视神剧啊。如果有朋友，你也有这个对哪几部剧印象特别深，也可以在这个直播平台上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咱们一块来聊。今天我们也是根据这个种种的因素吧，因为说实话，暑假的神剧还是很多的，就包括包括刚刚赵爽说的这个，就是经典的这个《西游记》啊，每次都是在央视一套吧，我记得央视一套应该是每天上午放经典的剧，就是《西游记》。一到暑假打开央视一套，就会发现这个整个的这个什么二师兄啊、大师兄啊，整个就都来了。 对、对，这个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也是巨经典的，就是。《还珠格格》， 哎，《还珠格格》， 这部必须得说，因为老《还珠》、新《还珠》、《还珠》三部，加上后来的这个，反正加一块儿吧，很多很多哈。 对，这么多《还珠格格》循环放啊，在我们的平台上，这个非一般的遐想，也说《新白娘子传奇》， 哈哈哈， 对吧？这个《 西虎梅精》， 《西虎梅精》这个前几年哈经常放，这几年是不是少了？这几年也慢慢的有一些更迭哈。 对，就是咱们说的这种暑期神剧，其实这两年总体来说也是少了。所以咱们就说说曾经出现。在大家视野当中的暑期神剧哈， 哎啊、 先说说这《还珠格格》吧，咱们看个片段哈，特别霸气，特别霸气。 今天真请各位闲听到这儿。就是要把《还珠格格》的事情做一个结论。大家都知道，当初小燕子受伤进宫，被误认为格格，真正的《还珠格格》应该是紫薇。今天朕正式的撤掉小燕子的册封，但是小燕子进宫以来，特别的受到朕的喜爱，朕另外封她为《还珠郡主》，指婚给五阿哥。身体你叫皇阿玛听惯了，反正你也逃不出皇宫了，做了朕的媳妇儿还是要叫一句皇阿玛。 就别开口了。 是小燕的真挚， 谢华马恩典， 只因紫薇朕正式册封他为明珠格格，指婚给普尔康。 谢皇阿玛恩典， 谢皇阿玛成全。 普尔泰即日起封为贝子，指婚给西藏赛雅公主。 谢皇上恩典。 还珠格格的一段公案总算结束，希望各位各归各位，各得各的幸福，而你们的幸福就是朕的幸福了。 中华汉，一家团圆，万岁万岁万万岁！ 怎么样？ 这幕人越大团圆，我觉得看的刚才已经不行了。哎呦我去！ 然后恭祝什么紫薇格格全家大团圆。 对，这幕全家大团圆，这是第一部《还珠格格》，应该是最后一集的最后一幕啊！ 我小时候看哭了，你知道吗？ 为什么现在看觉得这么雷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那个时候哈、啊，看确实是觉得哇，好不容易就这些人该在一块儿都在一块儿、 哦， 然后就现在再看的话，你看服装啊，然后包括他的台词啊，都巨搞笑。 对，就是这个刚刚我们看的时候，真的已经乐得不行了。包括那个张铁林老师饰演的这个皇阿玛、嗯，经典的这个一笑，还有俩酒窝瞪。瞪着眼睛的表情， 然后还必须得是头往后扬的那种，是 受不了， 就他必须得有向后倾斜一个角度， 就那个范儿才能起来哈， 对， 一倾就起来了这感觉。 但你别说，就这样一部剧，真的是在很多很多个暑假陪伴了我们的暑假时光， 对， 对吧？ 而且就是啊，就是真的是有一些这个百看不厌，就是你每看新一遍的时候，像可能有一些剧你看完了一遍，再看第二遍的时候，你就自动调台过去，就跳过去了、嗯。但是像有一些剧呢，你看完一遍之后，哪怕你紧接着从头再看一遍，你还是会看。嗯，再看一遍你还是看， 对 吧？ 而且你知道，我现在是发现为什么就是这部剧哈，在这几年的暑期很少播了， 嗯， 因为这确实得与时俱进一下。就是我发现现在在看这个剧已经变成了纯雷剧了 啊，对对，是有点雷， 对吧？ 对、嗯， 如果这个时候你在电视上面再看到这样一个片段，我估计就是只能当笑话来看了。真的，这个不太一样了，感觉时过境迁。 对，就是因为每个年代它还是有自己的这个表达方式。当时看的时候，当时小时候看那个时候，真的觉得非常好看，而且暑假播的时候也都会来追一遍的。那么现在看、嗯。就觉得哎呦，可能真是表现方式啊，包括它里边一些化妆啊、台词啊，包括什么舞美啊，都会可能有一种形成了一种新的审美吧。就可能这种审美，我们现在就会觉得有点这种就是雷剧、神剧这样的感觉了。 对，飞、嗯、一般的遐想说了，记得初中的时候寒暑假都会播 TVB 的刑事刑侦档案系列，非常经典。 嗯， 您看的是哪个台？因为我当时寒暑假的时候，我是能看到 TVB 的频道的。 哦，对，因为赵总是深圳人， 我在深圳就是可以有几个。包括当时本港台翡翠台， 嗯， 啊、就每天都会连续播放一些剧，包括什么《皆大欢喜》啊，然后 TVB 的刑侦剧啊之类的哈。 嗯， 但是在咱们这边，我不太记得了，有没有那种就是经常会放的剧？ 因为是这样，就是北京这边的话，因为北京电视台有一个好像是叫影视频道，我记得， 嗯， 在以前的时候，近几年并不多了啊。以前的时候经常会采购这个 TVB 的电视剧，可能有很多的，像我们小时候也是看着。很多这个 TVB 的剧长大的、 嗯、 就因为北京的我印象好像不是上星的北京卫视，是某一个这个地面频道会经常播这个 TVB 的剧啊。包括很多朋友在里边也说了，这个非一般的遐想应该是提到了这个李若彤版的这个神雕侠侣， 嗯， 也是 TVB 版的。还有这个原来是三爷说陈小春的鹿鼎记啊，非一般遐想刚刚说是那时候是北京有线电视台，现在是 BTV4， 对，就是这个频道经常会放这个 TVB 的剧。 对，嗯，我还记得当时看那个 TVB 的刑侦剧，它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说那个什么养嘞，叫一种又走还开心啦。 翻译一下， 人啊，最重要就是开心呐、 啊。哦， 啊，而且他那个就是他的配音其实很有意思， 哦、 就 TVB 的剧，他一定要有那种配音的感觉。 嗯、 人呐、啊，就是那、啊、那那 对，应该他们都是一波人配的吧？ 对， 我感觉这么多年 TVB 所有的剧，你分你连看几部剧下来，发现配音演员就是那么一波人。 对，我看这乐活派雨涵在平台上面提到了一个剧叫做《爱情公寓》哈， 嗯、 对，咱们今天也准备了这部剧。 对、 嗯，你觉得《还珠格格》聊得怎么样了？ 我觉得《还珠格格》还没怎么聊呢，我是觉得，就是因为这种剧吧，就是很难聊，因为当时看的时候真是很好看，而且也非常经典。但是现在看的话，确实跟现在的审美可能有一些这个格格不入。但是毕竟这个可能当时看的时候真的很开心。然后呢，我们也大概看了一下这几部的所谓的这个暑假神剧啊，为什么会在暑假看？我自己也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这些剧。总而言之都是比较的轻松的 对吧 就是你看完以后不会觉得哎心里边特别堵得慌， 对， 或者心里边很纠结，或者说觉得整个很闷，也不是那种情节冲突很激烈一天到晚打打杀杀很燥的那种， 嗯， 它就是一种就适合暑假的生活，就是你在家开着空调， 嗯， 喝着这个冰镇的饮料， 嗯， 往沙发上一摊，然后打开剧就在那儿百无聊赖的看， 就 那么跟，就 不过脑子， 不过脑子就跟过去。 嗯， 对， 还真是，因为现在有好多那个剧太烧脑了，对， 嗯、 就是而且有一些太虐了， 嗯， 就你不愿意去看。但这种剧其实就是比较轻松吧，肥皂剧。 对， 对吧？ 对、 嗯， 这种肥皂剧是比较适合这个暑假啊， 对， 暑假这个特定的环境的。 嗯， 啊， 当然，其实《还珠格格》算是一个传奇啊。 嗯、 说真的，就像它这种，播出的盛况，可能以后真的不会再有了， 应该是不会再有了。嗯。 而且在《还珠》之前，其实大家对这种清宫古装戏并没有太多的了解，顶多也就是戏说乾隆之类的、 嗯， 但也都不是在宫廷里面， 对， 都是出去玩儿，遇、 嗯、 上各种女子、 嗯， 然后发生各种事情， 嗯、 是吧、 嗯嗯？ 哎，这个舞女子不成书，在那个时候，然后一《还珠格格》一出现了，哎，突然发现还可以这么玩儿， 对， 对吧？ 对，就以一种这个很演绎的这个，或者说这个非常虚构的一种这个视角吧， 嗯、 去探秘这个。清宫啊，也是开了这么一个清宫爱情古装戏的先河啊！这是《还珠格格》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部剧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其实有的时候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就是我有时候在家的话、 嗯， 因为现在这个都有一些电视盒子嘛，也比较方便， 嗯、 也不像那个时候说你想看哪个剧的话，必须要守着电视台去播。现在这个途径也比较多，包括在网上看手机啊、看电脑啊， 嗯、 或者用电视盒子都可以看。我有时候在家。真的会就我比如说就中午吃饭的时候、 嗯、 我会追一部以前的剧，比如说刚刚我记得好像宋三也说的说陈小春的《鹿鼎记》，就是我经常看、 啊、 我隔几年可能隔一两年就会重新再看一遍，就是吃午饭的时候每天看一集，每天看一集，就翻过来复过剧的看、 啊、 就是这样的， 就这就是满足现实实现不了的愿望，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 韦小宝 啊，七八个媳妇儿，然后互相不打架、 嗯、 相处愉快、 哎、 融洽、 嗯、 然后如鱼得水、 嗯、 是吧，你们就看剧吧，别的别多想了， 对，这 想了没用。 你看人乐活派雨涵也说《鹿鼎记》也是超爱的，对吧？ 对，所以一看就是我们 的 男听众啊。 嗯，对，都是。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他好呢？是吧？ 对，他说陈不是《鹿鼎记》啊，我觉得他还是非常好的。其实七个女孩只是一个点缀嘛，它整个故事的主线呀、啊，包括就是陈小春那版，因为非常经典嘛，他关于韦小宝的性格的一些狡诈呀，包括一些这个市井气啊，我觉得诠释的非常好。而且那部剧也比较轻松，跟这个金庸的其他书也是有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的。 对， 这是 今天我们聊到的第一部哈，算是个古装剧《还珠格格》 嗯。 那刚才也有朋友在平台上面提到了说《爱情公寓》的事儿哈、 嗯， 那咱们就来再看一段《爱情公寓》的这个片段吧，因为确实是这几年这个《爱情公寓》在这个 放的比较多， 上面放的更多一点哈。 对， 这个我们看一下。 战伯，作为一个男人，你要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儿女情长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对不起， 刚才几盘就当凑合做了，接下来要是再挂我们就彻底回家了。 可我们本来就在家里。 少废话，展博你明白了吗？ 你们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反省自己，这次一定全力以赴，像一个男人一样去战斗。 哎呀，老陈啊， 这次作战计划是什么？蹲着还是趴着？ 无所谓，我开了外挂。 外挂是什么挂？可以缺的吗？ 哎呀，外挂就是作弊的意思。 作弊？ 都是我自己以前设计的程序，试试看有没有效果。 我们可以凭实力取胜，为什么要作弊呢？ 稍等，方谷，你换刀看看。 可以，我喜欢这个外挂。 我也没外挂。当然，你也换刀看看。 好了，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爱情公寓》，这应该是第一部吧？ 嗯， 对， 第一部的《爱情公寓》啊，也是这个、这部经典的系列肥皂剧的开山河开先河之作。 对 啊，这个乐华宇涵刚刚说了，好像特别喜欢爱情公寓。我记得我们之前的节目里边，他好像也说来的， 嗯， 就一直想让我们聊《爱情公寓》啊。 对， 我们现在聊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而且我在这个找资料的过程当中啊，有一种感觉，就是、其实我们看《爱情公寓》第一部，几个演员的表演其实特别的生涩，就是他的很多台词哈、就咱们说还带着很严重的表演腔， 哦、 比如说、就是这我就是要，就是你知道，就是带着那种、有点那个表演感的那种东西、就其实当时几个人演技还很一般， 就是痕迹还比较重啊，没有那么的自然流畅啊，但是拍到后边就好很多了。因为我好像记得在这个网上也是有评论说，《爱情公寓》的这个整个第三部好像是评价最高的，说整个的、不管从这个演技方面还是从整个的这个剧情方面是最高的。但是第一部呢，确实当时也是掀起了一阵这个观看的狂潮啊！我记得当时好像应该是在哪一年，2006-2007年左右吧。我记得那个时候反正已经上大学了，好像是。然后当时就记得好多人就反正在这个宿舍里边全都看这个《爱情公寓》，因为像以前啊这种可以算作是都市肥皂剧吧，这么一种啊，之前也是有过，但是其实跟刚刚那部《还珠格格》一样，就可能还没有人把它以这种非常这个有一点搞笑，让轻喜剧的方式给表现出来，也是满足了很多人这个在业余时间的需求。所以为什么能成为暑假神剧，在暑假经常播呢？哎，跟我们刚刚说那个道理啊，其实我个人感觉是一样的，就是非常适合这个非常闲的时候，也没什么事儿干，干嘛呢？看个剧吧，就一集一集看这种的。 对，其实我倒是觉得《爱情公寓》这样的一部剧，它是最早的满足了网民这帮人就是碎片化的需求。就我们看电视连续剧哈、你可能有那么一两集没有看，你再去看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该这个怎么接了， 跟不住了。 可是《爱情公寓》，你任意一集的任意一个时间段打开，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最早的时候，就是大家为什么会把它当成一个暑期神剧，就是你暑假在家待着，你没事出去那个晒个衣服、擦个桌子、然后吃个饭、回来你接着看，毫无压力。我觉得这个是它成为这种轻松搞笑的情景剧吧，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 另外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一直不是很了解这个答案，因为我知道赵爽以前在这个湖南台是待过的、不知道对电视台里边的这个整个的流程是不是很了解，就是这些电视剧他们播一次就要付一次的版权费用吗？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为什么他老播呢？ 因为是我觉得哈、因为当时我们包括在电视台这个播电视剧的部门跟我们这个做节目的部门其实是两个部门。但是我觉得他一轮播出、二轮播出和三轮播出，他会有不同的价位。但是你比如说像这个，我记得前一段时间一起来看《流星雨》那样一部剧哈、他们做过一个收视率的统计、就是在不同的轮播出的时候，其实他的收视率都很不错。我拿广播来打个比方，比如说今天咱们播了这个节目，收视率是一、收听率是一、然后我这周我再播一次，收听率还是一、可是其实我们已经没有节目制作成本了呀， 对吧，我们俩都没在，我就把它那个挂了一下重播， 对， 可是这个时候它还是一的收听率，其实就好吃不贵嘛。其实电视台很多我觉得二三轮播出的电视剧会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啊，就是所以这个肯定首播是最贵的， 对， 首播的版权应该是最贵的、但如果二三轮的话，这个价位可能没有首播那么高， 对， 然后如果是跟公司有合作的话，但是版权费肯定还是要有的，要不然不能买一次之后那我每个暑假就播， 这也有可能吗？所以他们每个暑假才会一遍一遍一遍这么来放，因为不花钱了。 这个还是得分啊，现在有很多种、哦、很多种制作模式，有一些是独播剧，独播剧就是、哦、比如说我湖南台制作的，我就是湖南台拥有版权、嗯、你不会在其他的地方我再看到这样一部电视剧了、 哦、 有一些电视剧是公司制作，比如说正午阳光、 哦、 那我可以卖给东方卫视，我可以卖给北京卫视，我一轮播出不能超过四个上星的卫视、 嗯、 那我还有二轮播出，还有三轮播出，它每一轮都有不同的价格、 嗯， 但你看一起来看雷震宇，你没有在其他的平台上面看到过。 雷震宇、 哦、不流星雨， 一起来看雷震宇。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这个暑期神剧哈，而且为什么叫神剧，就是除了它经常播之外，还有就是长播不衰， 对， 就是每一轮播出的时候收视率都不错， 对， 对吧？电视台也不傻，收视率不错，它收视率很差的话，它为什么要播呀？ 对， 对吧？ 它既能拉收视率，然后这个一遍一遍播，成本有可能比会被。 嗯 比最开始啊降的会比较低， 对、啊、 所以他这个这种事情那肯定就是非常的划算了，他肯定也比较愿意干了。 对啊、嗯、当然那我们今天说的第三部剧哈，这个叫做家有儿女，其实也是一个长播不衰的一个剧、 嗯、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片段吧。 就差一个锅，真是个美差呀。刘星，吃完锅一起帮我们算吧啊。偷算哼，技术含量太低。听没听说过这么一句话，杀鸡焉用宰牛的。不帮我就算了，还说那么多废话。上面不知道什么东西，怎么刷也刷不掉，赶紧给我拿一把菜刀。哎哎哎，你到底要干嘛呀？ 刷锅干嘛呀？ 不行，你这样行吗？这东西跟镶上去的似的。行。刘星，这样不行，你管不了那么多了，抓紧了，快点，使劲啊！哎呦，啊，漏了， 来不及了。本大厨迫不及待的要露两手了。 爸，我跑着去买去，肯定特快的。 嗯，我已经准备做饭了。 哎，爸，您等会儿，您先让我们出去。 出去干嘛？不就是炒个菜吗？又不是放炮。 Thank you.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九八二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夜景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982活力榜开车了，大家快上车呀！ 欢迎大家继续来回到我们的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伦伦。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啊，光当贼跟我说上车吧。对，我们继续啊，开车来为大家回顾一下那些大家经历过的暑假神剧啊。在这个半年的广告之前呢，我们为大家放的是这个《家有儿女》。说到这部剧，我真是深有体会，因为说实话，之前呢那几部啊，都是在暑假有看过，但是《家有儿女》真的是我从一个暑假的开头到结尾完完整整的追过的一个剧。 哎，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追的时候那个点在哪儿吗？就为什么你会追它呢？ 因为当时应该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是觉得吧，它里边因为我们知道成年人的这个视角和这个小孩的视角，它就是有区别的。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小的时候都会一看到动画片就不让播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应该也是吧。 对，有那么一段时间， 对吧， 是的， 都会看动画片， 但是很短 很短。对，但是就是那一段，你别的看什么都不行，就只能看动画片。就看到动画片，你爸爸妈妈说我能看一眼别的台吗？不行，我就要看动画片，必须看。 对对对， 对， 对 吧， 有那么一段。 对，但是长大了之后呢，看到动画片你自己就会这什么玩意儿播过去了 啊。对， 对吧， 对 吧， 对 对 对，是有那么一段。 对，就是这个小孩的视角啊跟这个大人的视角它还是有区别的。然后这个家有儿女，它这部剧代表的一种生活，或者说它里边的一种这个表现的方式，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初高中的小孩儿觉得会找到说，哎，他们讲的跟我是一样的，不是讲的那种大人之间的事情，因为说实话那时候看也看不太懂。他们讲的就是跟我一样的生活，他们去上学，跟家庭，跟同学之间的一些非常琐碎又好玩的故事，觉得跟自己很像，然后就会去追。 你知道你的品味让这微信不应该是微博平台上面，还一直播平台上面的很多朋友哈，都觉得还蛮不可思议的。光当贼也是经常跟我们来互动的，说哈哈哈哈，原来乐乐喜欢家有儿女。你知道吧， 这很奇怪吗？这很奇怪吗？难道你没有看过家有儿女吗？ 你看的范儿不是喜欢家有儿女那个范儿的。当然你小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熊孩子就不知道了。 那我应该是喜欢什么范儿的，我应该是喜欢什么剧的，你给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你知道在高中的时候哈，有很多的男生已经开始鄙视这类电视剧了。你知道人在小的时候呢，人在小的时候就特别希望自己长大，而就是很多人呢，这个长大了之后呢，又希望自己变成小孩。所以在高中的时候，有很多比较早熟的男生哈，那个时候已经非常酷了，就是很鄙视父母会去看一些肥皂剧。你知道吗？但是可能自己会偷偷的看哈。论只是很诚实的给说了出来。 对啊，就是 家有儿女。 对，因为我印象特别深，那个时候应该还是首播呢，应该是家有儿女一的时候是首播，当时是在北京的哪个频道啊？好像也不是卫视，好像是少儿频道还是哪个频道来的，每天晚上播播两集还是三集，我就每天必须赶回家去看两集，就会这样。对吧， 林飞班想想说论论应该是喜欢闲人马大姐的， 闲人马大姐当时也看过，但是这种剧就不太适合在这个在暑假，它播的不是很多，对吧？我们现在讨论是在暑假经常会翻来覆去播的，包括这个我们刚刚看的一个片段是家有儿女一里边的片段，包括里边一些小童星，现在像杨紫啊、张一山啊，已经也都成为当红的小鲜肉了，已经 对，都变成别人的女朋友跟别人的男朋友了哈。 对，这个这么多年确实也是这个时过境迁啊。其实我还挺希望他们如果哪一天能再一起来合作一部剧啊，或者一部电影啊，把当年的比如说宋丹丹老师啊、高亚麟老师啊，都给叫过来的话，我觉得那可能也是让很多人能找到这个共鸣的。因为其实那部剧吧，也算是情景喜剧，当时也是覆盖的这个整个的非常多。当时北京电视台应该是第一个放的，后来在很多电视台也都可以看得到啊。要说这个情景喜剧，其实我觉得在咱们国家发展还真是挺厉害的。从最开始的这个什么《我爱我家》呀，包括《编辑部的故事》啊，到后来的这个《东北一家人》，什么《家有儿女》，还都是挺有意思的。 对，乐侯派雨涵都看出了我的内心戏，说我给雨论论一个尴尬而不是礼貌的微笑。 那怎么？哎，不是，我就特别不明白，难道你们小时候不爱看《家有儿女》吗？这多好玩，也不是多好玩，多有意思啊！ 还行，还行。 当时我记得特别喜欢里边那个小弟弟 啊， 叫小雨啊，但是那个小男孩叫什么我忘了。 小雨 不是他的真名，那个演员的名字叫什么？我忘了。 对， 我就特别喜欢他，觉得萌蠢的特别逗、啊。 所以你是不是也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小弟弟，然后平常可以逗着他玩？ 哎，对，老欺负他呀，平常就这样。 我觉得点还真是不一样。就是女孩可能看那部剧的时候，更多的是哎，看看他们平常都在干什么。对那种生活化的场景会比较感兴趣。当然，其实也有一些负面评价哈。我后来看有一些专家们哈，就说这样的一部剧呢，给高中生们还有这什么小学生们描述了一个并不是特别真实的家庭环境，就他们认为家庭可能就是那样的，每天大家就一块玩，那写作业呢，是吧？那个上学一班呢，是吧？就是可能让大家会去学习，但我觉得这个评价有点过了哈。 对啊，我觉得家庭这样其实蛮好的。其实那部剧我觉得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吸引我的点，或者说后来我觉得这部剧为什么当时那么爱看，就是觉得这在这部剧里面，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父母跟孩子是一种朋友的关系。这可能是在很多就是中国的家庭当中，这种关系建立的不是特别的充分，对吧？就是你想到爸爸妈妈，你好像没有觉得你有什么事儿都愿意跟他们说，尤其是进入到青春期，正好家有儿女的这个故事发生的这个年纪的时候，你觉得有一些包括感情上的事情啊，包括学校里的事情，你是不愿意跟父母交流的。但是这部剧里我们就看，第一是他们兄弟姐妹之间可以去交流，再有就是他们父母其实也很愿意跟他们去交流，把他们当朋友来看待， 对， 也是很好的。 而且这个剧描述的一个背景是重组家庭嘛， 对， 但是这其实不重要，我觉得更重要是很多人看到了现在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的环境下哈，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一件事儿，对吧？好，那我们今天讲的下一部剧哈、下一部剧该讲什么了呢？ 下一部剧啊，这个《家有儿女》过后，我们下一部那可是又一部，这个可以说是席卷大江南北的一部剧，这就是《武林外传》啊。我们还是照例先来看一下这个神剧的一个片段。 不是想不下去， 那你一般就在那家做？ 西街那家。 哦， 你们别看他门脸小啊，技术特别好，从来不给你上房了，都一根根枝的，你看我这个。 哇塞，哎呦，树根整厚啊！ 我看你这个啊，哎呀，你这不行。 怎的？以后我一定得去看看。 你必须得去，去了以后就找梅姐，说是我的朋友，到时候给你打七折。 哎呀，算了，还是那天晴子带我去。哎呀，当面介绍什么麻烦啊？ 那也行，哪天我去的时候叫上你俩吧。 哎，那我就谢谢你了。聊什么你呀、这么开心？没料啥，就是料料世上，他都发现啥？我应该没料，我可以作证啊。 那啥，你俩喝茶，我招呼别的客人。 哎，那事儿咱俩就说定了啊。 出有丁神明啊。 小弟弟，你忘了我走了啊，错了、啊。哎，用不着我说了吧？ 你还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上帝呀，我全都看见了。 你看见啥了？你看见了，你还问我？ 好，心中还藏着小秘密是吧？ 什么小秘密？你到底说什么呢？ 白展堂真没有看出来，国内最强的演技派就是你。 这样的一部剧哈，叫做武林外传。 武林外传，对、这也是长盛不衰的一部暑假的神剧啊。在暑假大家这个没有什么播的时候就都会来播它，因为非常的长， 还真是 非常的长。 而且我没有看全过、就是我基本上都是从其中的一段一段一段看。 对， 而且我基本上不太知道这里面一共有几个人或人物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个郭芙蓉嘛，郭芙蓉和这个老白应该是他们俩是这个男主和女主，另外就是一些什么吕秀才啊，包括那个小女孩叫什么来的，我忘了，应该是反正主人公应该是有六个，六个应该是有六个主人公，大概是这样的。而且这部剧呢，它其实可以说。它可以算作是情景喜剧的范畴，我觉得应该也是吧。 是，它算是一个情景轻喜剧。 情景轻喜剧。 对、而且它有很多人评价说是中国情景喜剧史上面巅峰之作，就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就是情景喜剧应该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效果。因为可能最早的时候，大家对情景喜剧的想法都是我爱我家呀，对吧？然后都是这样的哈。然后到了《武林外传》的时候呢，就他把一个场景设定为一个这种比较虚拟和现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实很多人评价它的这个内容包括设计包括创新的点还是挺高的。 像我们这个在直播平台上有很多朋友都说了，这飞奔的想想说武林外传真的没有看过、你肯定看过，不可能。当时我觉得几乎所有的台调到全都是武林外传。 对，有那么一两年真是。 对、就不管你去看什么，你就在电视播吧，播几个台肯定能看到在播武林外传的啊。 对， 乐活派宇航也说了，武林外传全家都爱看，武林外传打造了尬聊的新境界。对，真的是一帮人没事就尬聊，就尬聊出一集了。 对、这真是没有什么重点，你随时听就感觉像一波就很无聊的人、然后在那聊天、就这种感觉。 对、佟湘玉包括这部剧其实也是带红了一波的演员吧。包括这个佟湘玉是应该是闫妮演的，白展堂是这个沙溢啊。整个一波人包括这个姚晨， 对， 对吧，也是都是从这部剧里边，现在看也都是咱们这个整个演艺圈的可以说顶梁柱级了，对吧？ 还真是、我发现是不是暑期档特别的推人啊。包括这几年我发现大红大紫的一些明星也都是暑期档的电视剧出来的。你看包括赵丽颖包括郑爽、就他们的很多剧都是在暑假的时候播出、然后火了的，变成现在的当红流量小花。 对，所以说这暑期档还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你看这个电视剧啊、也是这样，电影也是这样，就是大家往往这个拼的头破血流的有两个档期，一个是贺岁档，一个就是暑期档。 对， 因为这个时候暑期档有很多的学生都放假了，就是学生群体他们其实消费力还是很可怕，而且你如果能获得他们的关注和这个流量的话，那就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所以暑期档也是大家那个时候啊，就或多或少都会有空，包括这大学老师啊、反正跟教育相关的很多人，包括孩子放假了，家长也会轻松很多呀。真的是这样。 而且你家长会跟你抢电视吗？ 我家长有的时候会，但是大部分 暑期档会吗？ 暑期档一般不会， 对吧？ 一般不会、 我觉得暑期档之所以会霸屏，就是有很多的家长懒得跟家里的孩子去抢电视、 就觉得哎呀，一年到头好不容易能歇会儿了、就别去再跟他抢了，就让他好好过暑假吧， 对吧、 而且一般的时候呢，可能孩子看时间长了，这个电视剧就说别看了，赶紧写作业去吧。可是暑期就没事啊，你赶紧看吧，千万别骚扰我们 啊。对、就烦他们啊。 对，该干嘛干嘛哈、 对， 这是刚才那一部剧， 叫做《武林外传》啊。今天跟 大家来盘点的最后一部，也是我心目当中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这个电视剧，也非常的经典。这部剧呢，就叫做《少年包青天》。我们还是照例先来看一下这部剧的片段。 我是开玩笑的，不用真哭啊。 是沙子吹进眼睛而已。 那我帮你出去。 不用了。小的时候，每次风沙吹进眼睛，人都会给我吹。可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其实我每次看到你跟你娘吵架的时候，我真的好羡慕。 别骗我了。 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真的很羡慕。我也希望娘可以骂我，跟我吵架，可是不可能啊，她都过世那么多年了。 刚刚在这个直播平台上，光当贼跟我们说还有情深深雨蒙蒙，然后正好我们赶上这个视频放完了，我就差点尖叫了出来。我说对啊，还有情深深雨蒙蒙， 就是感觉发现了不得了的事情， 发现了一个大宝藏， 真的就是发现了一个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因为确实就是这两天脑子也比较乱哈。然后昨天我们在想一些暑期看的电视剧的时候，好像大多数都想到了一些情景喜剧。 对， 我在想电视剧肯定也有啊，你看。忘了一个重要的东西， 对，就是情深深雨蒙蒙啊、以后我们会在别的榜单当中排出来，跟大家一块来聊这部情深深雨蒙蒙的啊。 对， 然后这个詹妮佛劳伦斯基啊、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这个少年包青天的背景音乐一起吓得就是都是鸡皮疙瘩，我小时候真是特别害怕。你看 童年阴影是吗？ 真是童年阴影。你小时候看这个剧的时候不害怕吗？ 我不害怕。 为什么你胆儿那么大？ 我对这种剧我一般都不害怕。 我就记得当时有一个情节是在应该是叫隐逸村，就是他们好像去了一个不得了的地方，就是这都是从宫里逃出来那些侍卫，一个连环的凶杀案。我去，当时我看那个时候就是当时灯一黑啊，我就马上就恨不得要从电视前跑走了一样。 你胆儿那么小啊，哎呦我的天哪。没事，你说吧，继续。 就真的是挺可怕的，他那整个的音效啊，这一起啊，还有包括那些他整个的台词啊，就是整个出来那种氛围，真的是很可怕。但是呢，就是爱看，就是因为这可能比较刺激，就播一次放一次。这部剧呢，也是在暑假经常会来回来去播，而且我也会来回来去看的这么一部剧。 因为你知道，就是我是很害怕那种真的演鬼神的电视剧，而《少年包青天》我知道它肯定是假的， 肯定是人犯的事儿。 对，要不然包青天干嘛呀？包青天肯定得给他查出来嘛。所以知道这个结局里面的所有的东西，我都不觉得可怕。包括好像有一集是有一个将军，他的头挂在了那个将军袍的下面， 对没错， 然后从远处骑着马过来， 对， 哎，我当时在想，我说这特效怎么做的呀？ 太可怕了，真是童年的阴影啊！ 对，好多好多小朋友的童年阴影，还真都是这个《少年包青天》这部剧哈。那你还看？ 我还看，就是爱看，就是觉得刺激嘛，就越可怕越想知道，哎，他最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这个谜到底是怎么解开了？解开之后呢，就觉得，而且我觉得这部剧它之所以拍的为什么还是比较好，它不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些所谓那种雷剧啊，就是渲染的很可怕，然后揭开谜底之后，你发现啊、这么回事儿，就是故弄玄虚。但是这部剧它真的还是从它这个推理啊，包括它整个一层一层的揭秘啊，情节的设置，我觉得相对完成度还是比较的高的，还是挺严谨的。 而且有后来有一种反对的声音说，哎呀，少年包青天抄袭了很多的日本动漫当中的那种侦探题材的哈。然后我当时听了之后就特别不爽，为什么抄袭他们了呀？我觉得我们也有很多这个探案的题材啊， 对 吧？ 对， 你名侦探柯南跟这完全不是一个套路的，对吧？ 对， 不能说你探个案就是抄袭嘛，是吧？当然这是不是有这个问题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也不会纠结于这个问题了，对吧？ 对，我们要去做的就是在暑假安安心心看剧。那么暑假也快到了，不知道现在看我们直播的有没有正在上学的朋友，或者是在暑假您哎没什么事儿的朋友，这个天儿也是比较热了。今天跟大家推荐了一共这么五部剧啊，您回头也可以，因为现在收看其实也都很方便。 方便了，也不用飞这个守在电视机前，比如说电视盒子呀，比如说上网啊，都可以看到这些剧啊。今天回家你就可以从中挑选出一部剧来，从头再来细细的品味一遍。那么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照例来送出我们今天关于暑假神剧的这个榜单。 哎， 九八二活力榜之我们怀念的暑期神剧排行榜。在很多年的�夏天，每当小燕子、佟掌柜、包黑炭出现，就说明暑期到了。今天我们来盘点那些年暑期百播不厌的神剧。第一部《还珠格格》，无论是当年的老还珠还是重拍的新还珠，如果暑期电视剧听不到小燕子的名字，总感觉差了点味道。小燕子和紫薇姐妹情深了快20年，还有很喜欢很喜欢一类的琼瑶经典台词，再加上无论第几轮播都不错的收视率，还珠格格可以说是好几代人的暑期伴侣了。 朕正式的撤掉小燕子的册封，但是小燕子进宫以来特别的受到朕的喜爱，朕另外封他为还珠郡主，指婚给五阿哥。 作为一个男人，你要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儿女情长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对不起。 第二部《爱情公寓》， 刚才几盘就 接替《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一类老派电视剧的新霸屏暑期神剧，估计就是《爱情公寓》一类的情景喜剧了。这不就是情景剧版的《欢乐颂》吗？原来大家一直都这么喜欢合租房子里面的故事。 像一个男人一样去战斗。 老陈啊， 那 这次作战计划是什么？蹲着还是趴着？ 无所谓，我开了外挂。 外挂是什么挂？可以吃的吗？ 哎呀，外挂就是作弊的意思。 作弊， 都是我自己以前设计的程序，试试看有没有效果。 我们可以凭实力取胜，为什么要作弊呢？ 就差一个锅，真是个美差呀。 刘星，吃完锅一起帮我们算吧啊。 偷算，哼，技术含量太低。 听没听说过这么 家有儿女 杀鸡儿女 怎样的家庭喜剧？ 等你陪伴我们长大的小雪已经长大了，开始在各种电视剧中扮演女一号谈恋爱了，但是看到当年几个熊孩子和两位家长的互动，还是觉得如果时光可以不流逝该有多好。 不好不好不好， 表现表现 爸，这不行。 真的？那我一定得去看看。 你必须得去，去了以后就找梅姐，说是我的朋友，到时候给你们打七折。 第四部《武林外传》，不知道为什么暑期神剧偏爱情景喜剧，可能是情景喜剧无论你从哪一集的什么时候开始看都看得懂，无论看多大一会儿都会笑个一两次，轻松又不费脑，所以成为提神醒脑打发时间的不二良品。 没料啥，就是料料世上他的法性啥，没敢没料，我可以作证。 那啥，你俩喝茶，我招呼别的客人去了。 哎，那事儿咱俩就说定了啊。 说定什么了？ 小秘密，你忘着我走了啊。 哎，我是开玩笑的，不用真哭啊。 第五部《少年包青天》，这部剧是用来追的，不是用来看两眼的。作为中国烧脑电视剧的先行者，很多小朋友的童年阴影都是这个电视剧留下的。但是不管第几轮复播，每当有包黑炭出现的时候，总会有想多看一会儿的冲动，而看着看着就想把这部剧追完。 可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其实我每次看到你跟你娘吵架的时候，我真的好羡慕。 别骗我了。 不，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真的很羡慕。我也希望娘可以骂我，跟我吵架，可是不可能啊，她都过世那么多年了。 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九八二活力榜的榜单啦。 嗯，在这个最后呢，在直播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说，这个元芳你怎么看？其实《神探狄仁杰》也是啊，包括还有刚刚这个望着女朋友说的这个《情深深雨蒙蒙》，好像是光当贼说的，这个落下的东西还是有不少啊。以后我们在会做别的榜单的时候，也把这些剧都补上，到时候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块来聊。 好了，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赵爽， 我是乐乐，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 FM 98.2，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挑战新歌声，咱们明天再见了， 明天再会喽。